彼此关系的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终止基辅和大马士革的外交关系，又说对叙利亚的制裁压力将会更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29点，升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6，瑞士法郎0.955，加元1.2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96美元，卖出1,818.6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在清晨5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750公里，即是在北緯 15.6 度、東經 115.1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大致移向廣東西部沿岸一帶。按照現時預測路徑，該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早與香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預料本港風力不會顯著增強，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中午前維持。隨著該熱帶低氣壓逐漸靠近廣東西部沿岸，本港今日會受其外圍雨帶影響，狂風驟雨漸轉頻密及有雷暴，稍後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活動。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及雷暴，驟雨漸轉頻密，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稍後離岸及高地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未來2-3日有狂風驟雨及雷暴，海有湧浪，星期五吹強風，週末期間雨勢有時頗大。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聯合廣播。 在這幾年，全希望變成好好的鍛鍊，歲月留身邊，開始不忘信念。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我夜黑的空虚和孤寂，只去强忍，不堪追问，为着你想得太入神。看四周都漆黑如死寂，窗中透光一丝奢望，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敲敲你窗，可惜声浪被大雨遮掩，你未闻。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如长堤已崩。 一首《雨丝情愁》咧，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4啊！当然啦，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呢，还有一个一号戒备信号之一号风球陪伴大家啦，还有这个雷暴警告都是陪伴大家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的6:30钟。今日的日子呢就来到2022年6月30号出粮的日子啦，是吗？星期四的早上，农历呢就来到一个新的月份了，6月初二啦。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啊。 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看西山这般天色清朗过满处，情是往日浓，愁是这真心。未知东山的我，期待雨中多失意。雨后东边的山色已渐朗，这一刻见到西山。像往日痴，尽管今天的你含泪强忍刻宽恕，雨过了后方知当初不知，作了决定不必牵挂住你。接受今天身边一切，我会向你祝福一生都得意。远在东边的山又正下雨，看西山 我哋有邓丽君姐姐嘅《东山飘雨西山晴》啊，咁啊，好啦，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啦，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骤雨渐转频密。最高气温咧又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咧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海有涌浪。星期五系吹强风啊，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温再次提提你，27度，相对湿度91%。号风球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上昼嘅6:30。 谁愿意讲出一些自轻的说话？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在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伤悲的冰冻，我冷雨在脸上的暖吧。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我哋有吕方呢一首嘅《听不到的说话》，刚刚带嚟嘅三首歌曲咧，其实都系嚟自同一位嘅著名填词人向雪怀嘅手笔嚟嘅。哇！事实上咧，大家可能咧对向雪怀呢个名字应该有听过，亦都知道佢有好多作品，但系冇留意到原来佢咁多作品都可能系陪住大家一齐成长嘅。

生命你在何时了断，哪可以推测，若这生命在等，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本港昨日新增200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1849宗，冇新增死亡个案。新增15宗怀疑 BA.4 或 BA.5 变异病毒株个案，其中4宗源头不明，当中一人在检疫酒店铜锣湾如心酒店任职防务主管，住在屯门富泰村外泰楼。新增217宗学校情报的阳性个案，涉及186间学校。卫生防护中心说，疫情缓慢上升，大部分患者都是轻症，由关注今个星期开始发现部分怀疑 BA.4 或 BA.5 的本地个案属源头不明，数字亦有上升。医管局说，目前病床充足，已经为疫情反弹做准备。澳门的一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日间维持。受热带低气压的环流及雨带影响，预料今晚开始天气渐趋不稳定。气象局预计听日凌晨到朝早发出三号风球的机会中等至偏高。另外，预料受菲律宾以东的另一低压区发展影响，热带低气压的强度和路径未来仍然存在较大变数。如果采取较偏北路径更接近澳门，或于近岸增强，届时不排除改发更高风球。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方不会改变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但在战术层面可能会有变化。他重申俄方的最终目标是解放整个顿巴斯地区。對於俄軍被指向烏克蘭中部克列緬丘克的購物中心發射導彈，普京強調俄羅斯未有攻擊平民目標。他又說，西方國家呼籲烏克蘭繼續戰鬥，證實俄羅斯方面的猜想，即是西方想保護的並非烏克蘭利益，而是他們的自身利益。另外，芬蘭和瑞典獲正式邀請加入北約。普京說，不排除俄羅斯和這兩個北歐國家出現新一輪緊張局勢。如果北約在芬蘭和瑞典部署軍事力量，俄方將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2015年巴黎連環恐襲案，法國法院裁定案中20名被告罪名成立，其中主犯和被認為是唯一生還的施襲者薩拉克被裁定恐怖主義和謀殺罪成，判處終身監禁。案件在巴黎司法宮一個專門法庭宣判，審訊由去年9月開始至今大約9個月，牽涉2000多名原告和超過300位律師，被視為是法國現代史上最大型審訊。2015年11月13日，巴黎巴塔克蘭音樂廳、法蘭西體育場周邊和多間餐廳酒吧先後遇襲，造成130人死亡、幾百人受傷，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承認責任。

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天文台喺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骤雨逐渐频密，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稍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吹强风嘅，海有涌浪。展望咧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咧系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风球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6:30。继续都系嚟自向雪怀嘅歌词。其实简单，阿慧娴嘅歌曲里边咧，其实向雪怀嘅歌唔系好多，不过正正就系我最喜欢嗰一首，就系嚟自向雪怀嘅。不下如雷抱拥 来匆匆消失不知心所中来匆匆碎了的心早已动还苦苦哀求着还假装多情重轻轻的放下抛低我在半空，情匆匆，风吹不息的火种，人匆匆，背上哀伤，心过重，谁可知心沉重，如高山一样重，迷痴痴的我欲动那。像哀伤，心过重，谁可知心沉重？如高山一样重，迷痴痴的我欲动难动。 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换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冷定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渐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我随你悲喜，时时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立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旅途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黎明 Leon 的一首代表作《对不起我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五十七分啊！嗱，咁啊，近排咧，大家都有关注到咧，应该呢个疫情方面嘅消息啦，系咪？咁啊，亦都见到咧，疫情有少少反弹啦。咁啊，寻日就去到2004宗，咁啊，上到2000啦。咁啊，大家真系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啦。咁啊，其实佩佩身边都即系都有啲朋友咧就确诊咗啦。咁啊，但系当然咧，我又觉得。即系呢一段时间咧，大家都好似嘅对呢一个抗疫咧，就已经系叻咗好多噶啦。咁啊，即系自己亦都识得点样去保护自己啦。甚至乎，如果屋企人有呢一个嘅患上咗新冠肺炎都好啦，喺屋企居家抗疫嘅时候咧，都好似都能够可以照顾到自己，保护到自己，即系免受呢个感染啊。咁啊，所以咧都系即系我哋讲咧，即系大家知多啲咧，就会系醒啲嘅。咁啊，讲起居家抗疫咧，嗰个有一个热线18330019咧，咁就即系喺呢一个6月30日起咧，就由24小时运作咧，改为每朝7点至到晚上11点运作嘅。咁亦都增设呢一个嘅电话录音功能啦，方便咧市民喺服务时间以外嘅时候留言咧，将会由专员咧就会喺第二日咧早上跟进翻嘅。咁啊，如果真系有咁嘅需要，就记得啦。即系如果你喺居家抗疫有需要有啲查询方面嘅问题咧， 就可以打1833019。当然啦，今日就来到呢个6月30啦，跟住嚟緊有几日假期，不过天气就唔係太理想啊，咁但係呢都开心嘅，因为呢有几日假期嘛，咁同埋呢都发现啊，原来听日呢都有好几个地方呢即係免费开放嗰啲博物馆呢，太空馆啊、科学馆啊、艺术馆啊、文化博物馆啊等等呢啲即系叫博物馆嘅地方咧，好多都系免费入场啦。咁甚至乎咧，听日咧可以搭呢个天星小轮都系唔使钱嘅吓。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虽然唔使钱啫，咁但系可能都会人多啦。咁大家做好呢个嘅防疫措施，戴好口罩，搓手勤搓手咧，咁就安全得多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先听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里。 尼地区的独立地位，国营传媒引述外交部消息说，叙利亚现在承认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并会就加强彼此关系的框架达成一致，包括建立外交关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宣布终止基辅和大马士革的外交关系，又说对叙利亚的制裁压力将会更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029点，升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18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5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9，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212，欧元对美元1.044，澳元对美元0.68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7.42美元，卖出1,817.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六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750公里，即是在北纬15.6度、东经115.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骤雨渐转频密，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上昼。在凌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5.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为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7至8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0公里；西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瓊斯指數報31,029點，升8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18點，跌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36.58，瑞士法郎0.955，加元1.29，人民幣6.706，英鎊對美元1.212，歐元對美元1.044，澳元對美元0.688，新西蘭元對美元0.62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7.42美元，賣出1,817.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將軍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Do yes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悠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5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7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翻嘢事冇咗， 始终雀鸟同人唔同啦，我哋真系控制唔到佢啦。咁其实你等个画面揿嗰下，系得0.01秒嘅机会。 佢系 CIBS 广播人、生态摄影师 Terry。 无分国界的爸妈， 离开人咧太 traditional 啦，佢哋就以为我哋如果自己拣个老婆嘅话咧，就一定会离婚。但系如果系啲家长都喺度出世嘅，咁佢哋就俾你试下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尼泊尔裔港人 Shiva。 香港电台 CIBS 人广播。 夏天为大地带嚟汗水，记得饮翻足够嘅水，补充流失嘅水分噃。正如工作一整天之后，记得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黄昏6:09到8:00，悠闲安多芬主持陈思正用每日精选歌单，仲有生活趣味分享，为你舒压打气充充电。约定你今个黄昏悠闲安多芬。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时间嚟到早上嘅6:11啊，咁要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咁啊，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嘅6月30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6月初二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89%。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嚟到呢个时段咧，我哋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肿瘤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系会继续就住呢个肠癌咧，同大家咧就系探讨下呢一个嘅病嘅。咁啊，亦都因为咁啦，咁啊，所以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再次提提你啦，1号戒备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嘅。雷暴警告暂时咧就去到今朝早嘅6:30。今日就会带来了很多首都是向雪怀先生的作品。这首都是其中一首我所说的宝丽金的歌手的代表作。一首我很喜欢的歌曲。关淑怡，一切也愿意。 点起火一堆 在深夜洒过丝丝雨水，我怕会失去，你说不要睡，分秒愿可共对。若是没顾虑，为何又洒泪？命运若真地可以痴心永许，哪怕有心伤，哪怕风雨浪，一切亦可面对。谁爱我爱得真，情意若延续，心生歉意，痴心与梦不可同时。若你令我死心，离别更轻易。你若明白今天我意，偷偷放下千般爱意，莫说为你牺牲。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嘅电话旁边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林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佩佩早晨。 林医生啊，其实过去呢段时间咧，就好似我哋每一次讲嘅 topic 咧，都好。好沉重咁，但系咧，我哋好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咧，将呢个正确或者一啲嘅唔同嘅病症嘅一啲嘅常识，可以教我哋嘅朋友仔啦。希望咧，即系如果万一有咩问题嘅时候，就唔会咁彷徨啦。咁啊，上次咧亦都讲到咧，话即系有呢一个嘅治疗肠癌咧，就可能有化疗啊、食药啊、打针啊等等呢啲，或者手术切除呢啲情况嘅。咁啊，如果要治疗癌症咧，我知道有一樣叫電療嘅喎，咁用唔用到喺呢一個嘅腸癌上邊嘅咧？ 今時今日咧，治療癌症嘅方法都好多。咁而家譬如話個別嘅病人咧，原來除咗頭先講嗰啲我哋叫系統性嘅治療啦，即係打針食藥嗰啲，都可以考慮一啲局部嘅治療。 咁局部嘅治療，譬如我哋臨床腫瘤科專科咧，就會做一啲叫電療嘅治療啦。咁電療其實是一啲高劑量嘅輻射嚟嘅。咁通過一啲新型嘅電療機器啦，我哋叫加速器，咁就將嗰個高劑量嘅輻射咧集中喺腫瘤同埋腫瘤附近嘅地方。咁有部分病人咧，其實可以唔做手術咧，都醫好咗個腫瘤嘅，即係靠個電療。 電死佢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個電療有少少謬誤啦，即係佢其實叫放射治療啦。咁、其實因為係啲高劑量嘅輻射，咁、但係大部分病人咧，亦都可以通過放射治療或者電療咧，改善嗰個病情或者減輕個病徵。舉個例，譬如話有骨轉移會吉骨痛嘅，咁我哋唔會切咗嚿骨去㗎。 係冇錯。 咁可以咧就用電療去局部控制同埋止痛咁樣。咁喺腸癌入面咧，譬如話第四期嘅癌症，咁我哋最多咧，因為腸其實最多係走去肝嗰度。咁肝咧，如果可以做手術切到咧，咁就盡量切啦。咁、那個 outcome 會即係嗰個治愈率會好啲。咁但係有啲情況咧，嗰啲肝轉移啊，已經係譬如話貼近一啲大血管啦，或者喺個肝好深入嘅地方，手術唔係咁容易做，或者要做手術咧，要犧牲好多，風險好高。咁嗰啲咧可以考慮一啲我哋叫高劑量嘅電療、立體定向嘅電療，希望咧就可以將嗰個腫瘤咧再控制。咁好多臨床研究睇到咧，譬如有肝轉移，佢嗰個腫瘤比較細嘅話，但係又切唔到咧，咁其實用電療或者放射治療咧，嗰、那個控制咧其實係比未用手術切出嚟嘅。咁呢啲其實都係可以考慮啦。咁而電療個範圍亦都好廣泛，因為除咗肝之外啦，甚至話肺嘅轉移，我哋可以用呢啲高劑量嘅電療啦，或者甚至有啲人即係好不幸有腦轉移咧，其實亦都可以用呢啲高劑量嘅電療咧，達至一個比較持久控制嘅方法。 除了電療之外，是都會有一些特別是因為是腸癌的情況才會出現的一些的療法的呢？ 有一些病人呢，除了去肝之外，他都會去一些叫腹腔的地方。腹腔是什麼呢？即如果大家有走過街市，有時見到豬仔湯開了，那個腸的表面呢有一層很光滑反光的東西，那層就叫腹膜。腹膜其實是一些很多血管淋巴的一个网络来的，所以你想都想到有个这么好的网络，即癌症又这么蛊惑的，它当然是靠这个网络走来走去了。但是问题就是当个癌症走了去这个这样的网络里面，你想都想到其实很难完全切清它啦，或者它走一走就走到很散。原来我们发觉呢，除了它走得散之外呢，呢啲病人傳統嘅化療咧，佢效果未必咁好啊。原來你食藥或者打針落佢血管入邊咧，佢未必好去到呢啲腹腔嘅地方，要治療佢咧就難上加難啦。咁所以都有啲研究咧，就即係諗下啊，點樣幫呢啲病人？咁喺腸癌度咧，就歷史悠久啲咧，有啲叫熱灌注嘅腹腔化療係啦。咁換句話講咧，就係、如果做手術打開肚之後，見到都有啲腹腔轉移。咁一般嚟講咧，就希望用手術清得幾多就清啦。咁但係清完之後，佢其實復發率都高㗎，因為嗰個土壤都受污染啦，係嘛？你攞走咗，你見到嘅啫，佢轉個頭可能又出翻嚟。咁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就話，如果打開肚，你腹腔嘅轉移係可以大部分攞清嘅話咧，我哋就叫浸一浸佢先，即係用啲化療加熱之後，所以我哋叫熱灌注化療。咁就將嗰、那個腹膜或者腹腔的地方呢，通过化疗直接去接触，即不是靠你打针或者吃药啦，因为去不到那里的嘛。你就通过熱灌注化疗去希望加强那个肿瘤的控制效果。它因为那个技术呢要求很高的，同埋筛查病人呢，即选个病人你要选得啱呢都要很严格。所以即未是很多中心或者大型可以大型这样使用。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咁其他呢，我哋發覺話，嘩，你又要切成個腹膜，你諗都諗到啦。一啲大柱你要將嗰層豬油網啊，豬網油片出嚟，其實都好複雜㗎嘛，放喺人嗰度做手術。咁即係有啲情況呢，就話如果你切唔晒呢啲腹膜嘅東西，咁亦都有一啲新嘅方法，譬如我哋話叫腹腔內嗰個化療加壓。 咁、好似一啲我哋噴油嘅噴槍咁樣，咁將嗰啲化鏈變成一啲好細好細嘅分子，咁真係噴落佢啦，即係霧化佢，將嗰個腹腔咧就全部噴曬嗰啲化鏈，咁、就希望嗰個化鏈可以直接接觸到嗰個腫瘤同埋控制個腫瘤。咁呢啲都係一啲比較新啲嘅方法，甚至話有啲比較早期嘅研究咧都提示應該可以幫到一部分嘅病人。咁呢啲都係今時今日，除咗我哋話單向去考慮淨係手術，單向去考慮淨係化療，化療唔得就停咧，其實都可以有其他啲諗法，譬如電療啊，其他啲局部嘅化療。 嗱，如果去做曬所有嘅嘢咧，但係都好似唔係太理想嘅時候，係咪即係話就等於宣布要講拜拜咧？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喺個治療上面，其實都係採取一個延長壽命嘅方向去做啊？定係其實都有曙光，有希望係可以即係好翻嘅咧？ 其實以前我哋聽到第四期咧，即係唔好話病人會擔心，其實醫生都會相對地覺得應該會舒緩啲啊，或者保守啲處理啦。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咧，個態度開始會有啲改變。如果病人個身體即係相對地年紀輕啊，身體冇乜大毛病，咁嗰個病情相對地有個負荷比較低啲咧，其實都希望用一啲進取啲嘅方法。進取啲嘅方法包括強啲嘅化療啦，或者加入啲標靶藥咯，甚至喺適當時候加入一啲手術。因為以前早十幾二十年前，你話同一個末期病人做手術切除轉移咧，基本上係好似係唔合邏輯，甚至話驚害咗個病人，因為你做手術都好大風險。但係而家樣樣嘢都進步咗咁多，手術個風險相對地亦都拉低咗好多。咁變咗呢樣嘢又重新可以考慮喺適合嘅病人身上。咁呢啲都係。不单止是一隻药或者两个药的改善，是整体我们怎样去看这个病，还有不同的学科怎样去配合的治疗。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医生嘅。下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肠癌呢一个嘅话题，继续同大家探讨下咯噃。拜拜， 拜拜。 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住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 晴朗时同应口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谁朝遇朝光，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岁月留身边，始终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启程起跑线，在这狮子山下冲刺。愿这香港同心一起创意。 为了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找到的这一首主题曲，名字单字一个钱，哇，唱歌真的很多好好听唱歌的歌手朋友，大概讲下有很多，有谭校长谭咏麟、张学友、刘德华、钟镇涛、陈慧娴、草蜢、李克勤、容祖儿、杨千嬅、吕方、等等等等这么多位的歌手朋友。咁啊，开心啦！咁啊，嚟紧咧就系呢个嘅25岁生日啦。咁啊，讲起生日咧，其实清晨上嚟咧都已经16岁咯。记得系2006年嘅6月26号首播，眨下眼已经16年啦。希望即系多谢你哋喺呢一个16年里边都支持我哋呢个清晨上嚟。仲有一样嘢要支持，就系听朝早要继续支持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上嚟。我哋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一名47岁休班警务人员涉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被捕，并已被停职。案件将会在今日于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该名警务人员今年2月9号在马鞍山安禄街一个商场的店铺内，怀疑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22岁女子，之后被途人截停并报案。美日韩领导人在马德里出席北约峰会期间举行三边会谈，就加强三方合作应对北韩核威胁达成共识。美国总统拜登说，美日韩三边合作对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等共同目标十分关键。美方愿意同日韩持续对话。他又指出，三方忧虑北韩执意核试，重新坚定协防南韩的承诺。南韩总统尹锡悦说，面对不断升级的北韩核导威胁，不稳定性日益突出的国际局势，凸显进一步深化韩美日三边合作的重要性，希望三方合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中流砥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出，平壤追加挑衅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愿意同韩美加强合作，应对北韩弹道导弹的威胁。泛美卫生组织说，美洲上星期的新增新冠个案较之前一星期增加大约14%，录得130万宗新感染和4158宗死亡病例。其中南美洲的疫情最严重，上星期报告近50万宗确诊，较前一星期增加超过24%。死亡个案亦增加近33%。官员话，在病毒传播模式不断演变的情况下，各国不应该松懈，又认为需要更关注美洲的卫生系统，以应对长新冠的影响。最常见的症状是严重而且持续的疲劳。曾经受影响的人亦可能出现呼吸急促以及丧失味觉和嗅觉的情况。这些都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美国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星期四退休，由总统拜登提名的杰克逊接任，将会是美国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83岁的布雷耶自1994年以来一直在最高法院任职，今年1月宣布计划退休。 布雷耶被认为是最高法院三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他在退休前夕致函拜登，表示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并维护美国宪法和法治。参议院在四月确认杰克逊的提名，他将会在星期四宣誓就职，届时保守派和自由派大法官的比例维持6-3。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750公里，即是在北纬15.6度、东经115.0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骤雨渐转频密，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稍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星期五吹强风，周末期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30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